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以下是广告时间。普参牌普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咱们的养生健康论坛。天养人以五气，地呢地养人以五味。这个五味不用多说啊，酸入肝啊，甘甜之味入脾，苦入心，咸味呢入肾，辛辣之味入人的肺，五味入五脏。有了这五种味道的蓄积，哎，五脏就可以释放出五种功能，是吧？这个功能在中医上就叫做气，而天地自然这个大宇宙当中呢叫六气，是吧？风、寒、暑、湿、燥、火，这自然界当中六种现象叫六气。过于偏盛的时候，哦，春天的风比较大，是吧？我们说容易感受风邪，是吧？哦，冬天的比较冷，是吧？寒气比较大，啊，容易关节冷痛，这叫寒邪。夏天呢是暑湿之邪，啊，秋天呢是燥邪， 啊，造型。长夏呢重于湿，啊，那夏季呢，刚才说了，除了暑，还有一个就是火，啊，火邪，就是气过于盛了，不平衡了，叫邪气。那人吃五谷杂粮，五味入了五脏，它便会产生人的生命的五种功能。嘿嘿，有的人就会说了，这五种功能是什么呢？是吃饭呢？是睡觉啊？还是走路啊？这个认识呢就太肤浅了。这五种功能啊，是五脏把汲取来的营养气血精微灌输到输布到五体当中而产生的功能。肝的功能是什么呢？肝主的是筋，它把气血输送到筋上去，叫肝主曲直。啊，什么叫曲直？是吧？中国老百姓常说的话叫你这人不分曲直，啥意思？啊，说明你不分是非啊。而中医说讲的曲直什么道理呢？哎，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那我也反复的给大家强调过，说人身体上和肝脏有关的肝血不能养筋的病都是哪些呢？非常的多。所有和人的这个筋的弹性有关的病都是肝血它不能滋养筋所导致的。说几个比较典型的啊，类风湿手指头沉僵了，是吧？腱鞘炎那个弹簧指啊，弯弯不上，抻抻不开，哎，不能屈，哎，也不能伸，是吧？老抽筋儿，你看抽筋儿，这是筋短了的病，挛缩。得了中风，嘴歪眼斜，一鼓气那嘴漏气儿，那胳膊呢掉膀子，那腿呢滑圈儿。那是筋的松弛，筋变长了，软塌塌的，是吧？那个便秘的人，肠子蠕动没有力量，腰椎间盘突出的人，腰椎关节松弛，是吧？那个关节一上楼就疼，关节炎。他为什么走平路不疼啊？一上楼疼啊，说明关节松弛了。一上楼需要叫劲儿的时候他叫不住，是吧？这些都是筋的曲直出了问题。所以这样的病你是扎麻药啊，你是贴膏药啊，都是治标。何以养本呢？哦，内养肝脏是养本，是吧？养了元气，元气足滋养肝脏，肝血足再养筋，还是根本当中的根本。为什么养生要先补元气后调五脏啊？这不是空谈，这是实践和理论结合的一个结果。因为时间啊，每档节目的时间很有限，篇幅很有限，所以这个呢不往深了讲啊。四季养生当中我都曾经给大家重点强调过。好了，那还有五味呢啊，酸味是来养这个肝血的。所以啊，抽筋的人他喜欢吃酸的食物，那喜欢吃就多吃吗？错了，是吧？那广告怎么说的啊？喜欢吃你就多吃点，那错了。喜欢吃要是多吃了就要得病，就像好多人喜欢吃糖，结果多吃后来得糖尿病了，于是不少人埋怨糖啊，说那个糖是毒啊。这么一说呀，啊，那全国那糖的销量下来了，啊，甚至甜菜的产量都受影响了。实际上这是无稽之谈，这样的人不懂中医， 是吧？你就像现在呢，有些人经常读白字，是吧？今早上我还听了一个白字啊，叫“顾则而愚”。我说什么文化呀？这样的人就不懂中国文化。那叫“和则而愚”。什么叫“和”？就是干涸，把池塘的水放干了再去抓鱼，那叫连窝端，对不对？哎，比喻呢，做事不求后路，是吧？杀鸡取卵，是吧？你把鱼都放干了水，把鱼抓光了，那你将来怎么办呢？没鱼了。还有啊，是吧？外国人和中国人文化是有差异的，是吧？有人翻译了一句外国话啊，说这个外国人呢说啊，做事情啊要经常拿自己的脚穿别人的鞋。你看这样的人还是没有中国文化，拿自己的脚穿别人的鞋干什么呢？啊，就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看问题。翻译成中国话呢很简单咯，设身处地。你看，如果你说拿自己脚穿别人的鞋，你还就人给中国人搞得一头雾水，这都是中国文化层面的问题，是吧？所以现在好多人在这方面迷失了。咱别跑题啊，我刚说过了，酸是利肝的，所以我给大家吃当归丸的时候为什么要用酸梅汤？我怎么不让人喝醋啊？中国人讲中庸之道，过为过矣，是不是啊？我们做事情是需要有压力的，有压力人才能进步。压力太大了，哦，压力太大得抑郁症了，是不是啊？把人压垮喽。血压适当升高了，好啊，是老年长寿的一个表现，是元气在人衰老之后保证心脑充足供血的表现。高过了头子那是病，那吃药吧。低过了头子也是病，高了会把血管搞得硬化破裂出血，那要中风的。低喽，连血管都催不起来了，连血液都流动不动了，那要脑萎缩的，要脑梗塞的。所以中国人的成语故事里有画蛇添足，有随满则溢，也就是告诉大家万事不能过了火。所以当人的生命当中一旦特别爱吃什么，这都是一种病态，那都是一种病态，是不是？所以这个呢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关于五脏当中的酸味、肝脏和筋的屈伸的功能，是吧？那如果呢，要是按照五脏、五季、五色、五味，咱们一个一个的顺下来，几天也讲不完。那咱们就讲这个季节最适用的辛辣之味。那辛辣之味入什么呢？哦，入肺经。这肺是干什么的？哦，肺的作用叫收敛啊，收敛啊。那这肺它管什么呢？管皮毛啊，管皮毛。所以人得了哮喘、肺气肿，人职业病的吸肺，人就会呼吸困难。人在呼吸困难的时候人就冒虚汗，那大伙儿你注意啊，轻则是冒虚汗，严重的呢就把不住尿了，而且呢早晨3点到5点睡不着觉了，这都是人收敛能力的下降。爱感冒啊，爱感冒，是吧？皮肤毛孔粗大，是吧？甚至有的血压增高。收敛嘛，什么叫收敛呢？两军对垒打仗，哎，这面一敲锣， 哦，知道要收兵了。啊，那边一擂鼓，哦，知道要进攻了。什么道理？是吧？哎，这就是五脏的道理。是吧？击鼓要进攻，是木生的生发。鸣金，金气主收敛，是收回的意思，是不是？那么肺，它的五行属金，五味呢是辛辣之味，是吧？所以平时啊，我们吃一点呢刺激性的口味啊，它就可以调我们的肺气。我们吃多了呢，啊，吃多了叫咳嗽啊，啊，肺气调太足了叫咳嗽。是吧？所以啊，为什么虫草酒要用酒作为药引子呀？因为酒是辛辣之味，可以解表，对冬虫夏草的补肾润肺之功可以达到催化剂的作用。但是有个老哥哥说了，我想喝那个一两啊，我原来就喝酒，不行，我喝二两行不行？这就犯了一个错误。啊，又是中国成语可以解释的，叫买椟还珠。啊，买椟还珠，啥意思？啊，一个商人为了卖珍珠，做了个非常漂亮的木盒子，结果人花高价钱买了这个装了珍珠的木盒子之后，却把这个珍珠啊还给了那个商人，他说他相中那个盒子了，这就是买椟还珠。所以养生啊，你一定要知道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内脏啊，养的是内脏。脸的颜色，五官的形态，是由五脏的气血经过五体而焕发于外的，叫开窍。我说对喽。化妆品是表面文章，而内养五脏通达气血的五气，养于五体，开于五官，这是表里如一的美和健康，是不是？哎，那么肺主收敛的作用，它主着一身的皮毛，不单是外面的，是吧？还有我们胃肠道，大家注意啊，这个人呢，外边呢是和大自然接触的，而实际上呢，里边还有一个通道，也是开放着的，和大自然接触的。一个是我们的消化道，一个是我们的呼吸道，它也是人的外环境，啊，也是外环境，所以啊，我们的胃肠的黏膜呀，肠道的津液呀，这些呢也是由肺脏所主。所以现在有一个世界医学难题，叫什么？叫干燥综合症。那外国大夫说用激素吧，结果呢三年骨头坏死，五年高血压糖尿病，后来激素用不了了，一停，哎，你干燥综合症好了吗？好什么呢？哎，把五脏给搞毁掉了。好，你找中医啊，如果中医也告诉你说干燥综合症是世界医学难题的话，那这个中医啊就应该回家卖红薯了。他为什么呢？外行。所以中医没有这个名字，但是中医对于外国大夫这个诊断可以用最简单的阴阳辩证告诉你，叫阴虚，也叫血虚，是五脏的津液溃损。五脏的津液从哪儿来？哦，从元气之血来。但是光靠着外面不断的补，啥时候能补完呢？关键是自我生化。所以养生的最高阶段，最理想的阶段，不是保健品的依赖，更不是药物的依赖，也不是某种食疗的依赖。那靠什么呢？啊，靠吃饭、睡觉、走路。那如何让我们吃的东西能够生化更足的 气血，能够有效的平衡五脏的阴阳呢？哎，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就是阴和阳的道理。阴是阴主长，阳主生，是吧？中国老百姓当中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啊，说宁可呀有个要饭的娘，怎么呢？也不要那个做官的爹，是不是？但是好多历史上都是啊，说孩子大了一定要认祖归宗啊，或者失踪啦，或者抱养啦，或者很多变故，那孩子长大了，哎，特别是那儿子，说我一定要知道亲爹是谁，哈哈，知道老祖宗是谁，要认祖归宗啊。那这什么道理啊？哎，就是我刚才讲的，阳主生，是吧？阴主长，啊，阴主长，所以贫血的人补血是救不了命的，而补血只能维持，那支的是阴。而贫血的人怎么才能好到根儿上呢？就是造血。那造血的能力是什么呢？哦，是阳气。啊，是阳气。阳是主生，阴是主长的道理。万物生长靠太阳。只有你的阳气养得足了，元阳之气足了，你自己的五脏六腑才能去生化气血。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经络学不是照着葫芦画瓢，在身上画穴位，看谁认识的穴位多，看谁呢能照着穴位图谱在身上画出线来，那不是啊，那叫什么呢？叫涂鸦啊，照着葫芦画瓢那不成。经络学呢是我们祖先的智慧，是吧？是中国人的养生的智慧的捷径，也是源泉。但是经络的作用大家一定要明确，它不是孤立存在的。经络是气血的通道，气血大的通道叫经，小的通道叫络，内部连接着五脏六腑，外部四肢百骸五体也靠经络把这个五脏六腑的元气和气血送到五体，而后把气血送到五官。啊，怎么说呀？目得血能视，是吧？耳得血能闻，手得血能奢，足得血能步，眼睛得到了肝脏供应来的气血，哦，他能看见这个大千世界，他眼睛是炯炯有神的，他不干涩不疼痛啊，不得眼病啊。耳朵呢得到肾经的气血填固，耳朵很聪慧，他不聋他不背，是不是啊？哎，为什么有的人上了年纪耳朵背啊？说老人呢有点变傻了。怎么变傻了？你刚才说话听不着啊，是吧？所以人的一旦耳朵发聋了发背了，就带出七分傻气，不是人真的傻了，是人的耳不聪了，那这都是肾经的亏虚，是吧？那手得血能奢，人说心灵手巧，说你手有没有力量，你手巧不巧，它也是有了气血来养这手的筋，这个是很复杂的啊，大脑对手的指挥，是吧？这是心神。肝血对手筋的濡养，心的血脉对手的滋养，肺气对手的皮肤的滋养，是吧？筋骨皮肉这是全面的。你包括有人一摔跤，手腕子压缩性骨折了，说没事啊，人 人那个摔跟头都会有保护性反射，拿手去搓地，人扶住了防止摔伤啊，结果你手腕子骨折了，不用说了，骨质疏松，谁的毛病？哦，肾的毛病，是吧？为什么老长不上啊？好，前一段时间有人骨折后半年了，骨不连来找我，说大夫给我补钙了，打钙针长不上啊。我说不是钙的问题，他那是谁的问题？我中医说是肾经的问题。他说我腰不疼啊，你说肾，他说腰不疼啊。中医说的肾不是腰子，中医说的肾是指的肾的脏腑经络五大系统当中的一个系统。肾，我们的脑属于肾，男人生不生孩子叫下肾，是不是啊？包括我们服不服种是腰肾，在这上中下叫都是肾。反之呢，肾经也是肾，骨头生长，牙齿耳朵聋不聋，改小便痛不痛快，你看这都是肾。结果有人却反而盯着前列腺啊，这是文化的迷失啊，舍本逐末，是不是啊？哎，所以啊，中医养生研究经络学，这回要明白了，五脏六腑是经络的根，五体是经络的滋养，五官是经络在外表开出来的花朵，另外一个根可能开出两朵花，是不是啊？一个根可能发出好多树枝，开出两朵花三朵花，这是自然界我们能看到的。反过来在自然界你见不到的，在人体当中存在的一个花可能有三个根，是不是啊？一个树枝上接触三朵花我们见过，你什么时候见着一个花下面连着三个根的？你见过吗？你没见过。我今天我让你看看人体上存在这个，刚才我说的是手，一根手指指五脏六腑，如果说手是一朵花，它的功能是一朵花，那它的根呢，五脏都是它的根，是不是啊？眼睛一样的道理，是吧？目为心神，心脏病动脉硬化的那眼神就呆滞，是吧？肝血不足的就生眼病，人死掉了瞳孔放大，体不好的眼泡肿，肾不好的上眼泡也肿，肺不好的眼睛白眼珠出红血丝。你看五官根在五脏，不是一个五官当中的一个官连着一个脏器，不是的，是一个官连着五脏。反过来呢，反过来呢，一个五脏当中的某一脏器又可能和五官当中的各个官窍都相通的。所以这么一听起来，哎呦，中医太复杂了，复杂吗？啊，你研究起来。反过来呢，反过来呢，一个五脏当中的某一脏器又可能和五官当中的各个官窍都相通的。所以这么一听起来，哎呦，中医太复杂了，复杂吗？啊，你研究起来，你悟到了，你学进去了，它是非常的有趣，机动灵活，而且呢，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啊，就在我们生活当中，你能找到对应的事情，很容易调。广州的一位听众朋友，老人家60岁，做体检，家属同意了，说做一个心脏动脉造影吧，是吧？咱们有医保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不享受报销的，为什么呢？这属于高精尖检查项目。你像我们到医院测心电图，做心脏 B 超、彩超，这都能报销，对吧？那就是这个心脏动脉造影造自费检查吗？但是大家一会儿一定要知道，检查就是侦察兵，他不是大部队，所以检查费你花再多的钱，只是知道你的病的程度，你甭指望说我检查完了我病就好了，错了，检查就是个知情权。所以现在为什么老百姓看病这么贵，有好多人的大额的医疗费用都花在检查费上，检查结果什么呢？哦，心脏冠状动脉出现了粥样硬化，哎，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造影啊，你这钱花了，得知道堵塞什么程度啊，得知道数啊，具体数值啊，医生告诉50%， 完了医生建议安支架，五六千块钱检查费没了，支架多少钱？五万到十万啊，有国产进口的吗？哎，老爷子就慌了，这五千块钱已经咬牙了是吧，怕心脏出问题嘛，花这钱啊，哎，现在要支架五万，又变本加厉了，老人家就拿不定主意了，我到底装还是不装啊？那么今天到底需不需要安这个呢？我们从啊国家这个诊断学和治疗学这个标准上来给大家做一个权衡啊，最后安不安你自己拿主意啊，我把这数告诉你是吧，你为什么拿不定主意了？你不懂了，你不知道该安还是不该安，到底有多大风险？下面我来告诉大家几组数字啊，你看聪明的听众朋友，我要说数字他就拿笔了，正确啊，记上啊。心脏，人的心脏从人30岁开始，成年人嘛，30岁开始就会以每年 1% 的速度在进行衰老，那这个衰老的表现就是心脏的动脉硬化，血管的不通，心脏波动力量的减弱，心脏输出量的减少，耗氧量的增加，每年 1%。 30岁活到60岁多少年？小孩也能算出来，30年。那么也就是说，人到了60岁之后，你心脏功能只相当于健康小伙子成年人的多少？30%？错了，应该是100%减去30%，哦，应该是70%啊，70%，是不是？所以告诉大家啊，人到了60岁之后，你像一些速跑、马拉松、登山，包括跳绳、打乒乓球，这些剧烈的运动就不适合做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脏功能已经开始减退了，剧烈运动容易诱发突发性的心肌梗塞和心脏病发作。所以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不是啊？现在有好多老爷子70岁了80岁了干什么呢？跟人跳老年迪斯科呢，是不是啊？跟人打鼓敲锣拧秧歌，哎呦，那鼓点越敲越快，越敲越快，那对人的心脏都是不好的，是不是啊？所以说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身体，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这是有数的，是吧？哎，那么下面我说几组数字，大家把笔已经准备好了啊。心肌缺血，心电图能检查出来的，心电图能够表现出来的 30%啊，30%。所以人过了60岁之后，不同程度的都会有心肌缺血，心电图都能查出来。但是好多人没感觉，哎，检查心电图，医生说我心肌缺血，我啥感觉没有啊？我告诉你，你缺血多少？30%。那什么时候开始有感觉？请大家记住，第二个数字50%。哎，我最近胸闷了，哦，正闷着呢，赶紧到医院做个检查吧。一检查，哦，心肌缺血，缺血多少？50%，就是刚才这老哥哥的数字啊，你心电图就可以查出来的，多少钱？15块钱。你偏要做个心脏动脉造影，多少钱？5000块到7000块，100倍，是不是啊？啊，15块钱的100倍，是吧？咱们接着说啊，当人出现了心绞疼的时候，这就是就蛮重要了啊，就是我们出现了心前区发憋闷、压闸、紧张、恐惧的感觉，或者为此而出现了大汗，是吧？短暂的3-5分钟就可以消失，一般是在劳累后出现，在饱餐后出现，在情绪激动后出现，叫劳累型心绞痛。心绞疼不是疼，是心前区的压、憋、闷、恐惧，记住了啊。这时候心脏缺血多少？大家写本上，75%，是不是啊？什么叫心绞疼？75%的时候才心绞疼。那下一站呢？当心绞疼持续时间超过1小时，刚才我说这些症状持续1小时，有的人表现为胃疼， 叫心胃痛，也可能是心绞痛的发作。吃救心丸可以缓解的叫心绞痛 75%， 吃救心丸也缓解不了的得住院抢救的心肌梗死，这时候做动脉造影心脏堵塞多少 80%。 所以对有人讲啊，我心绞疼啊，我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的话，你就不要跟我说你心脏病很轻了，因为心绞痛是 75%， 心肌梗塞是 80%， 差多少，差 5%， 一步之遥啊，一步之遥。所以告诉大家，心绞痛的频繁发作就把人推到了心梗的边缘，是不是啊？所以心绞痛的人或者有心梗发作的人，你放支架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心肌梗塞心绞痛没有计划生育，那个血栓不是独苗苗，所以放支架叫救命，防止新的血栓形成。你总不至于把心脏支的全是架子吧？如果你心脏里边全是钢筋铁骨，心脏波动不了了，对不对？它没法跳了，没有弹性了，是不是？所以防止心脏病的加重，血脂、血糖、血粘度、血压，包括神经的紧张兴奋，这些五条因素是防止再犯病的关键。所以广东的这位老哥哥问我，很焦急啊，啊，大家正在筹钱呢，是吧？说我这要不要放支架呀？啊，我今天回答你了，啊，你是一个很常见的心脏缺血，离心绞痛，离心肌梗塞，我不能说十万八千里吧，啊，最起码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为什么呢？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就像我们动脉粥样硬化，你像我们脖子上颈动脉的斑块，它是逐渐的形成，从无到有3-5年，从小到大10几年，也就是心脏病的发作到心绞痛得经过10到20年，经过10到20年，是不是啊？所以从心肌缺血的发作到心梗的发作也是10年到20年，就从有到纵是10年20年，从无到有还得3-5年的发展。所以说你今年啊60岁也好70岁也好，就你想把自己培养成心绞痛心肌梗塞，对你的病置之不理，还需要10几20年的时间才能成。如果你现在就开始运用养生疗法，从血粘度、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心脏神经的兴奋性这些方面来综合保养调理的话，让您这个心脏的缺血停滞不前，不让它再发展，甚至一定程度的逆转，那祝您这年纪到100岁也不需要放支架啊，只此而已。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 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曲老师您好。 有这么一句啊，感动着全国，甚至呢感动着全世界中国人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我不能把它这个原版都给记下来啊，但是大致这么个意思，是吧？说老人呢上了年纪，是吧，你最期盼的是什么呢？哎，有人就做了这么一个问卷调查，是吧？哎，实际上呢可想而知啊，很多人可能想到老人应该想身体健康，是吧，生活呢富有，是吧，甚至呢能去旅游啊，是吧，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些呢都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啊， 都是呢一些硬件的，啊，物质上的，是吧，或者身体的健康上的一些要求。而实际上呢，这并不是我们现在老年人最渴求的东西。那么这个最渴求的东西是什么呢？哎，有这么一句话说呀，我们多希望啊儿女呢能拉着我们的手，就像我们当年拉着你们的手一样，啊，就这么拉着手，啊，坐在家里呢看看电视，啊，或者拉着手呢出去走一走。你看，这不是多么过分的渴求，是吧？不用多少金钱，甚至根本不需要金钱来满足啊。那在新闻当中我们更听到了，说现在的社会上有这么一种现象啊，说原来呢都是过节儿女啊，是吧，放假了从工作岗位上回来啊，回家探望呢老父亲老母亲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巢老人越来越多，而且独生子女的家庭也越来越多，甚至啊每当一到过节的时候，就是人心情纠葛的时候。怎么着啊，是上你的父母家还是上我的父母家呀，是吧？原来成啊，原来一家七八个孩子啊，多来两个少去两个没什么了不得的，现在一家就这么一对儿女，是吧？去男方家得女方家老人就享受孤独了，去女方家呢啊，男方老两口呢也孤独了。那怎么办呢？说现在的好多大城市有这么个现象，哎，一到过年过节了，这双方的老人结伴而行探亲。这个探亲不是为了会亲家，是吧？这个探亲呢就是希望能看到小两口，是吧，和和美美的，是吧，不要因为过节去谁家产生争执啊，也避免了老人的啊孤独之苦。那这儿呢没有保健品，是吧，哈，这里也没吃什么药，这里也用不上什么祖传秘方啊，但是却实实在在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啊，这就是中国人的亲情啊，这就是中国人的孝道啊。老外说呀，老了老了上养老院吧，是吧，啊，中国人说什么呢？说老了要膝下儿女成群呐，是吧，儿孙满堂。说老了哪怕有一天啊和大地融为一体了，也希望那个土包上啊不要杂草丛生。这就是中国人的观念，说别断了香火。所以这里呢有中国人不死的文化啊，就是后继有人啊，精神传承。实际上呢我们的祖国中医药文化啊，我们的老祖宗创造出了那么辉煌，是吧，哎，那么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但是现在呢却唤起了好多外国人，好多外国人的学习中医的热潮。记得有个学者啊写了一部书啊，这部书呢我看了几遍啊，很好啊，啊，很多思想应该是不谋而合的啊。这部书的名字叫《思考中医》啊，他从很深的一个层面，同时呢又用比较浅显的方式，让中国人应该思考思考几百年来几千年来中医的啊荣辱兴衰，是不是，是吧？你练筋练骨练皮那都是表面功夫，是吧，练武练的是什么，练的是一种精神， 练的是一种内在的气啊。你看人家练的硬气功，刀枪不入啊，拿手去摸摸那个皮肤，哟，也是肉长的是吧，拿小刀割也能割出血，得了病也得手术开刀啊。但是为什么练起功夫来刀枪不入啊？哦，原来是气啊，气的功能，是不是？所以呢，后来呢，中医的智慧讲究了人的叫内练啊，把人整个身体啊作为一个丹炉，是吧？那么人是可以练就百岁不老啊，长生不老我不敢说啊，百岁不老是吧，120岁180岁可以练就这样的长寿之丹。那这个原材料是什么呢？啊，精气神啊。精呢是人的气血精微，气呢是精在络脉当中、经脉当中、脏腑当中、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当中运行的那个动态。神呢，神是人的七情，看看不见，摸摸不着，用化学仪器检测，是不是啊？现在有人测智商是吧，测情商啊，出点问题就打分，说这叫科学，科学吗？是吧，好多伟大的科学家是吧，测的智商是零啊，是不是啊？都是现代科技检测的。好多啊卓越的领导者，甚至于啊大企业的大老板啊，答完这些问题之后情商也是零啊，但是他们的财富已经富可敌国喽。测得出来吗？测不出来，但是人可以感受得到啊，可以感受得到。这就是人的三件宝贝，精气神。这个精靠你吃饭来生化，五谷杂粮、水果蔬菜是吧，禽蛋是吧，靠你吃饭来生化，五谷杂粮、水果蔬菜是吧，禽蛋是吧，一个都不能少啊。你吃的偏了，哎，我这人光吃素不吃肉，那么你的这个精它就营养不均衡了，它就发育不良了，那你就要得病啊。所以吃啥得啥病啊，缺啥得啥病。老虎总是吃肉，虎狼之师总是吃肉，它就有战斗力，它就缺少慈爱之心。那羊它老吃草是吧，它就比较柔弱，是不是啊？所以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所以啊，光吃肉的人你的性格就激进暴虐，就容易得抑郁症、偏执狂，是吧？你光吃素的人呢就是懦弱啊，就容易贫血呗。这是从精的层面。那么气的层面呢，气是活的，要运行是吧，早晨起来是什么气，到了中午太阳暖融融的时候运行的是什么气，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气，日落黄昏又是什么气。一年四季，春气主生，夏气主长，秋气主敛，冬气主藏，暑湿之气主润化。你合了这个四时之气吗？哎，这是气。那神呢是吧，中国人讲五劳七伤啊， 中国人讲叫三戒啊，人之少年气血未定啊，戒之在色啊。你不信呢是吧，小孩生理学学的呱呱叫是吧，结果呢乾隆误用而用之，强直性脊柱炎，进行性肌营养不良，你不得谁得啊？哦，刚到青壮年得糖尿病了，不足为怪吗？好多时候都说病是世界医学难题，可你想到过造病的原因吗？啊，人之壮年，气血已成，血气翻刚，戒之在斗。好了，跟人斗是吧，跟天斗是吧，跟同事斗，跟同行斗啊，比狠斗强，斗吧，血压斗高了是吧，胃溃疡了啊，神经衰弱了，劳累型心绞痛，突发性心肌梗死是吧，哎呀我就是个要强的人，对呀，要强的人就得要强的病啊，对不对？哦，人之老年，戒之在贪，戒之在得。我说过啊，我说到人到六十岁啊，六十花甲，五十知天命，六十不惑，是吧？怎么叫不惑呀？不是说你心中没有疑惑了啊，你读完了十万个为什么，你是天下百事通了，不是的，是你要知道你来这个世上的使命，你是来干什么的，六十年后为自己活的，你做好了你的本分了吗，是吧？哦，这时候你才开始埋怨，哎呦儿女没教育好，来不及了，不用教育了，听天由命了，对吧？那这时候呢，哎，有能耐，你就管全国，管全家，是吧？没能耐的人，甚至啊，自己的事儿多想点，话多说两句都要心慌的，都要血糖波动的，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啊，人贵有自知之明啊，你得知道你有多大的能耐，啊。这是老年之戒，所以这些啊都是生活当中为人处事是吧，生活当中健康快乐幸福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源泉，它就在我们的身边，而且这些你看看不见，摸摸不着，但是却可以感受到的是吧，精气神的养生文化，它也在我们经络学的研究的范畴当中，是我们的脏腑成就了我们的生命功能，还是我们的生命功能造就了我们的脏腑，是越锻炼身体越强壮，还是强壮的人就有超能力的运动能力呢？二者到底是先有的鸡还是先生的蛋呢？这个就是现在的啊生命学研究的奥秘，是不是啊？我常给大家讲，我说咱们学习一年了，小学一年级啊，学到两年了啊，你可以达到改错而养生，学满三年啊，等于大学毕业了，你就可以造健康造长寿了。但是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了解生命的本源，知道生命的真谛吗？很难啊，很难，但是呢你却可以感悟得到，是不是啊？所以养生学简单嘛，简单到我们已经开始去感悟去认知啊，现在世界科学家都研究不出来的难题了，你说它简单吗？所以这就是智慧层面的东西啊， 他不分学历，是不是啊？哎，他也不分年龄，是吧？但你如果说他不分种族的话，这个我就不同意了啊。这是中国人的养生文化，是要惠及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中国人啊。只要你是吧受中国文化啊影响的人，你都能学得懂，因为再深的道理它也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周围。哎，这就是从医入道，这就是大道至简的养生文化。那么经络学，我们了解了内藏于脏腑，外络于四肢百节、五官、七窍，是吧？乃至于呢到皮肤毛窍，是吧？中间呢有五体相连，同样啊它的功能啊，包括五脏所产生的情志啊，哎，它们都是息息相关的。说我们老两口原来吵架就怕人家笑话，先补元气后调五脏，一个谱曲儿，一个唱歌，是不是啊？哎，现在成了知音了。是什么产生了如此神奇的力量？我告诉你，是和谐，社会和谐啊，五脏和谐，五行和谐，阴阳平衡。而这一切的一切，我们都要托付一个字儿，啊，什么字儿啊？啊，叫通，啊，叫通，或者呢，我们再加上一个字儿，叫沟通。人和人之间需要沟通，啊，国家与国家之间也需要沟通，脏腑与脏腑之间还是需要沟通的，包括我们五官之间。为什么鼻炎的人老是眼泪巴叉的？为什么鼻炎的人角膜发炎呢？得了鼻炎，得了那个角膜炎、结膜炎之后，为什么中耳也发炎呢？是吧？为什么耳朵会聋啊？他们缺少沟通啊。哎，哦，这时候你知道哦，个养生方法叫迎香穴四步开窍法啊。迎香穴我会按啊，那你才会了一点点。是吧？所以点穴的目的是什么？啊，你光知道穴位就够了吗？不够的。啊，一定要学会沟通。啊，穴位去跟经络沟通，经络去跟脏腑沟通，脏腑直接要沟通，脏腑和自己所管的，啊，五体五官也要沟通。所以处处畅通，生和谐，这就是人类的健康。胃肠道的三联疗法啊。什么叫三联啊？这第一就是好习惯，造就好胃肠。这第二呢是好神经，是吧？影响好的胃肠。那第三条呢，哎，好心情影响好的胃肠，是不是啊？哎，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神经的自律性，哎，包括我们的情志，对脏腑功能、对人体内气机的影响，啊，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啊。